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灵异奇幻双男主有声剧老黄历，作者猫咪拌饭，由魅影之声王里里领衔演播，欢迎收听 第一集。 我简直不敢相信，21世纪了，还有冥婚这样的恶习存在着。他们把我五花大绑地送进了一顶奇怪的轿子，四个轿夫抬着我走在乡间小路上。我的眼睛被蒙了黑布，口中也被塞了一块毛巾。说是毛巾，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块擦桌子的抹布，因为上面还有一股糖醋排骨味，整得我有点饿了。其实我想说，要是为了绑架，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当代男大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你们直接捆我就走，我也挣脱不开啊，何必再塞着一块布让我怪饿的。这轿子在山村小路中摇摇晃晃走了能有半个小时，终于停了下来。领路人唱起一首我听不清歌词的诡异调门的歌，听得我头皮发麻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害怕起来。而后他们将我从轿子中拽下来，连拖带拉地把我灌在一块墓碑前，吹起悠扬的唢呐，抬着空无一人的轿子走掉了。现在是8月下旬，还谈不上冷，但是在这荒草遍布的东北农村，我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凉意。我躺在坟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关键抹布都没有给我扯下来，你说说这气氛多尴尬啊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丝带着腥臭味道的口水滴到我脸上，随后一个柔软的东西并不怎么温柔的舔上了我的脸颊。妈呀，是吃着没人安葬的尸体长大的野狗。我心下一惊，身体已经条件反射一般往后窜了窜，正抵在一块冰凉的石碑之上。那狗见我还活着更兴奋了，不安地用爪子刨着地，大声地叫起来。不一会儿我就听见了动物奔跑的声音，我琢磨着这狗还挺团结，不吃独食，还喊兄弟了。这帮人太不地道，我叹了口气，说好的绑我来结冥婚，怎么到了地方也不把我埋上就走了？不会是让我跟狗结婚吧？这也太狗了。野狗不断地向我靠近，不停地嗅着我，似乎在看我新不新鲜。我费劲巴力地转过头去，用我的额头抵着墓碑，把脆弱的后颈露出来。这似乎不是明智之举，但我不愿意让他们先啃我的脸。万一呢？万一他们吃一半，有人发现我没了来找我呢？尽管我不抱什么希望，但人尚且活着，就要有点念想。再说，我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死也得死得好看点。那野狗的爪子已经按在我的肩头，像熟络多年的老友。我甚至听见它张开嘴顺势咬下来的时候，风灌进它口中的声音。一声慵懒的猫叫由远及近，速度不急不慢，好像在试探能不能让这些野狗松口。算了吧，我在心里叹气啊，你妈的，你一个小猫咪怎么跟着一群恶犬斗啊？你不会是让他们加餐的吧？但我很快发现我错了，我听见那几只狗发出类似沉浮的呜咽声，后退了几步，转身夹着尾巴逃掉了。一只强而有力的大爪子按上了我的肩头，我吃了一惊，这尺寸可不像是个猫啊，别是只老虎吧？ 喵， 这句喵叫听起来多少有些刻意。我躺在那里，不知道来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是来救我还是来跟恶犬抢食的。 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死在老虎手里和狗手里哪个能让我更快乐一些。 啊，这八字也来给人配阴婚，哼，这是没有绝户硬要绝户，真是多想不开。 嗯，我缓缓冒出了一个问号，人，有人。于是我像蛆一样剧烈的固涌起来，以显示自己还活着。那人蹲下来，离我极近，呼吸都打在我的脸上，甚至伸手拍了拍我的脸。那触感不像是人手，倒像是一只巨大的猫爪，软乎乎的，整个按在脸上，还有点舒服。 我看看，这脸倒是还行。行吧，你归我了。 行行行，归你也行，能先把我松开不？这抹布在我嘴里再放一会儿，糖醋排骨味都嘬没了。身边的人撕开了我眼睛上的布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毛烘烘的过分大的猫脸，绿毛树瞳，浑身皮毛黑得发亮，一只爪子还踩在我身上，另一只刚帮我撕开了蒙眼布，可能嫌我埋汰，正在安静地舔着自己的爪子。我下意识地转了转头，想谢谢它的主人。说话和撕布的应该都是它的主人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帅哥。 嗯，做什么呢？ 猫张了嘴说了话，还是刚才那个声音，两只爪子把着我的脸，让我正视它。 找我？ 我咽了咽口水，他又一巴掌打掉了我嘴里的抹布，整只猫趴到我身上来，足足有半个我那么大。想我一个快1米8，实则1米75.5的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就这样被一只猫压着动弹不得，说实话实在是有点有辱尊严。爸爸，我开了口，声音带着点颤抖，倒也不是害怕，是他压着我的肚子，我用不上劲儿。谢谢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能不能下来？您老有点沉。他盯着我，在我身上坐起来，像是无意识的，又像是故意的踩了两下奶。 先验验货。 他踩了两下我的肚子，舔了舔爪子。 宁燕， 我感觉现在好像一根狗腿成了精。但换做谁，被龟甲妇绑着扔在这里，被一只巨大的会说话的猫压在身上说要验货，都不能拒绝吧？再说验验货又费不了多大的事儿。他似乎很满意我的狗腿，爪子灵活地解开了我的衬衫扣子，露出了我的胸膛来。 嗯，还有胸肌呢，没看出来。 这只猫一边说着，用肉垫按了按我的胸肌，然后又好像找到了什么新玩具一样按来按去。我迟疑地拧紧了眉头，这算什么？我被一只猫按在荒野坟地里猥亵，说出去谁会信啊？ 不错，转过去。 于是我又屈辱地翻了个身，他用锋利的爪子划断了绑着我的绳子。我有些费力地坐起来，活动了一下手腕脚腕，庆幸自己仍然完好无损。一转过头，我看见他正在慢条斯理地舔着自己人手一样大的爪子。我终于看明白了，说他有半个我大，实在是抬举我自己了。这猫要是站起来，怕是只会比我高。刚才给我造成这种错觉，完全是因为他只压了半个身子在我身上。嗯，是我不识好歹了，这就是只老虎吧？ 走，带你回家。 好，好吧。但是我家在城里啊。 先回我家认认门，明天再跟你回家。 我思索了3秒钟，我被一只比老虎大的猫用尾巴缠着腰，除了跟他走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。从一只这么大会说话的猫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鬼魂们之间选择， 我还是选择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比如这根油光水滑的漂亮尾巴。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，若有所思地转过头看了看那个刚才我一直靠着的墓碑。他松开了我，走进了墓碑，一尾巴抽碎了那块看起来才立了没多久的新碑。 这回好了，这回你前夫的家没了。 哼，神他妈的前夫。